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重启时间轴，回到了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，重温当年冬奥会的经典故事。今天我们回到2020年的格勒诺布尔，看看这座小城现在是什么模样的。格勒诺布尔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城市，当冬天来临的时候，在它四周就会形成十多个天然的滑雪场。对于格勒诺布尔这座城市来说，冬奥会给予它独特的发展机会。格勒诺布尔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中心地带，四面环山。1968年之前，这儿基础设施落后，城市和山区之间的道路也不畅，导致冰雪运动无法很好开展。格勒诺布尔市市长埃里克·皮奥勒就告诉我们，冬奥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。冬奥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，首先是格勒诺布尔的形象。1968年是第一次现代化冬奥会，有彩色电视转播、自动计时器，还有奥运会第一个吉祥物，许多创新塑造了格勒诺布尔的国际形象。同时它也给城市和山区留下了很多遗产，比如说滑雪产业的发展，城市和山区联系也在加强，还有城市化的遗产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的市政府就是当年为冬奥会而建的。这样的巨变也发生在格勒诺布尔周边的山区。在距离格勒诺布尔开车一个小时的车程内，像上鲁斯和欧特朗这样的小村庄，在过去50年间迅速发展起来，成为法国著名的滑雪圣地。这些改变都记录在滑雪教练利吉斯眼中。我们这儿原来就是个小村子，只有400多号人，大家主要从事养殖业或者修修房子什么的。1968年冬奥会开了，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，旅游业开始发展起来了，因为公路好走很多。冬奥会给我们修了很多很多更宽的路，到我们这儿来交通不再是个问题。为了接待游客，我们又建了很多民宿、公寓还有酒店。1968年是我们村蜕变的一年。对于未来，格勒诺布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环境保护上，力求在利用大山开发冰雪运动的同时保护好自然环境。和格勒诺布尔一样，北京也将因为举办冬奥会而变得不一样。我们将更好地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，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2020年现如今，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筹办冬奥会，北京正变得和谐而美丽，所以我们更期待2022年北京向世界说声你们好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 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严公主。